说我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，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像是一座城堡国王室，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听，这是 FM 999